嗱，有一个荷里活嘅出名嘅制片家，佢话一出成功嘅电影，一定系要有一个惊天动地嘅开始，然后就带领嗰啲观众啊进入高潮，咁先至收得嘅。佢话嗱，肯定路加医生咧写《使徒行传》咧，唔系照住呢个剧本嚟写，但系咧我哋见到喺《使徒行传》入边嘅第一章，耶稣基督嘅升天。同埋第二章圣灵嘅降临，真系惊天动地，真系好富于戏剧性。嗱，我今日叫今日呢篇道做风火云集圣灵初现。嗱，点解有风有火有云啊？因为第二章圣灵降临嘅时候，真系有风同埋火，系嘛？云咧，你话喺第一章耶稣基督升天嘅时候，系驾住云彩升天。所以我叫今日呢篇道做风火云集圣灵初现。嗱，第一章一开始就系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嘅事。其实早喺马太福音嘅28章19节，耶稣基督已经俾门徒有佢嘅大使命，话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8节，耶稣又同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的一章8节讲得很清楚，给我们知道早期教会他们的能力不是出自自己，是出于圣灵。施洗约翰亦都曾经预言将会有圣灵的洗礼。这个在说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11章16节都讲得很清楚。另外耶稣基督亦都预言将会有圣灵的降临。约翰福音的14章至16章都是讲到有圣灵将会降临。我们等阵就会见到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是怎样降临在使徒的身上。耶稣基督知道门徒是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到完成大使命，所以他在到升天之前，他叫门徒要等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这个就是圣灵的降临。耶稣基督升天了之后，门徒就在住耶路撒冷的楼上 upper room 来到是聚集，来到等候。我们见到当神的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平凡的人都变成不平凡，能够做出非常之不平凡的事。好像彼得那样是什么人？是个渔夫来的，但是居然身上是有这么大的能力，完全都是因为圣灵的原因。圣灵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不是说可有可无，而是很基本我们日常所需要。我们都需要有圣灵来到充满我们，就好像刚才敬拜小组为我们所准备的诗歌都讲到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我们日常所需要。在《使徒行传》里面，见证这个字是重复的出现，出现了一共有13次那么多。怎样做一个见证人，怎样成为一个证人，就是将你自己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讲出来。如果有一天你去到法庭，法官审一件案，因为你是目击证人，你见到个死者是怎样被谋杀，这个法官不会是有兴趣知道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说，哎呀，那个死者那件衣服都不衬他的，那个发型又这样样都不靓的。法官对这些完全是没有兴趣。法官有兴趣的就是你当时见到什么，你听见什么，这个死者是怎样被人杀死，这些这个法官才是有兴趣。英文殉道这个字 martyr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见证，是同一个字。见证就是殉道，殉道就是见证。所以亦都是原因早期教会有好多人为主作见证，见证下见证下，最后就点啊，殉道添，非常之贴切呢两个字。 嗱，我哋时时都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系出去传福音。好多弟兄姊妹都话：哎呀，我唔得嘅，啊，我又冇口才，啊，我啲圣经知识又唔得咁样样。喂，其实出去传福音系乜嘢啊？系讲见证。你就系将你自己嘅见证讲出嚟。啊，你点样会信主就已经系足够。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做，是吧？你不需要有很多很高深的知识，有圣经的知识，你只要讲出你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在箴言的14:25说，作见证的救人性命。的确，当我们去作见证能够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救人的性命，能够救人的灵魂。在《使徒行传》的1:8告诉我们听，门徒在地理上怎样为主来到作见证。在《使徒行传》的1-7是讲到在耶路撒冷作见证。《使徒行传》的8-9是讲到他们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来到作见证。《使徒行传》的10-28是讲到他们去外邦人的地方，去到地极为主来到作见证。使徒行传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作见证首先要自己做好。作见证不是说单凭一把口，一把口的见证是没有太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要作好见证才能够带领人信主。有人说，光如果射得很远的话，在自己的屋企里面就是最光芒。如果你想想，有光从这间屋的窗口射出去，能够射到很远很远，你想想这个光在自己的屋企是有几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是以身作则，由自己做起，才能够是有力的来到成为主的见证。耶稣基督升天其实在神学上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在《使徒行传》的1是讲了4次提到耶稣的升天。如果耶稣没有升天的话，圣灵就不能够降临在我们每人身上，给我们有力量来到为主作工。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去父的右手边，在说做什么啊？刚刚2-3星期前才跟大家讲过，他不住地在说为圣徒来到是祷告。罗马书的8:34告诉我们听，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啊？我们说撒旦不断地在攻击我们，在神的面前，启示录的12:10，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替我们辩护。耶稣基督就是世上最好的辩护律师。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升了天，但是他仍然是教会的头，他仍然是藉着教会的事工来到完成他福音的工作。有两位的使者，两位的天使见到耶稣基督升天，他们就说耶稣是怎样升天，他将来亦都会一样是回到来这个世界。我相信这里所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的时候，需不需要落到地上啊？不需要。他在半空与信徒来到相遇，来到迎接教会，所以他不需要踏足在这个世上。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和帖撒罗尼加前书的4都是这样讲。但是第二次的来临呢，他是实实在在回到来这个世上，他是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所以那时候他会驾着云彩回来，就是好像他驾着云彩离开一模一样。在说新约4%的经文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4%，亦即是说每25的经文就有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是很多很多的经文，是很重要。我在说讲使徒行传的介绍的时候，我都曾经讲过，门徒因为不能够明白圣经的旧约的预言有关耶稣基督，他们不能够活出信心，他们不能够为主而活。但是到他们真的明白到旧约的预言全部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给他们力量来到活出他们的信心，来到是为主作工。我们都是一样， 我哋都要明白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预言的重要性。既然第一次的来临全部已经彰显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俾门徒有咁大的鼓励，我哋呢更加需要是明白圣经的预言。如果第一次的预言都是咁准确，第二次的预言一定都会咁准确。而每一次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就有八次咁多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所以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彼此合一，而且经文话给我们听，他们是大大的喜乐，在耶路撒冷来到是等候。使徒行传有一句话是很重要，一共出现六次，就是同心合意，门徒都能够同心合意。在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同心合意？没有、个个都在争哪个大一点，是吗？哪个坐耶稣基督的右手边，哪个坐耶稣基督的左边，你争我夺。但是到耶稣基督升了天之后，他们就在主内能够成为一体，正如加拉太书的3:28所讲。其实现在的教会我们都很需要学习，就是合一。成日都听见有教会的分裂，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在主内来到合一。另外呢，门徒不单止是彼此合一，他们还是一起来到是祷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很着重祷告。当门徒要作出决定，当门徒要在人的面前作见证的时候，他们都首先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求神是能够给他们力量来到是做这些事。我们刚才都讲过了，我们说要弟兄姊妹传福音，他们说哎呀我没有能力，你说是讲见证的，人人都懂讲，但他们又会说哎呀我都不懂讲。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使徒行传的例子，我们就学到了，是不是我们去讲见证？我们是靠住神的能力来到讲见证。如果我们学早期的教会那些使徒一样，我们首先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用怕，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靠我们自己去做就不能够做得成。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说不懂传福音，你说是讲见证，他说见证都不懂讲，那就是藉口了。因为能力是由神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我们见到早期教会真是凡事祷告，样样的事他们都祷告。我给你一些例子，例如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当使提反是被人用石头抌他，因为讲了一篇道令到犹太人扎心，他们要将他处决，使提反就祷告说不要将这些罪归给他们。其实这个祷告和耶稣基督在说十字架上的祷告真的很相似。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另外呢，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为撒玛利亚人在说使徒行传的8章来到祷告。扫罗呢，日后改名做保罗那位扫罗，他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他得救了之后向神来到祷告。彼得在说使徒多加复活之前，他亦都祷告，在说使徒行传的9章尾。还有呢，哥尼流他在说使徒行传的第10章，他求神，他说愿意你给我见到我怎样是能够得救。彼得呢，他在说屋顶来到祷告，主就向他显现话佢听外邦人将会系得救，就系降落有好多嘅不洁嘅动物，记唔记得啊？叫佢食，彼得话我点可以食呢啲动物啊？其实呢度就系俾我哋见到不洁嘅将会成为圣洁，外邦人将会同样好似犹太人咁得救。另外咧，当彼得系被监禁喺树马可个屋企，嗰班信徒为佢祷告。使徒行传的12章告诉我们神就打救了彼得。 安提柯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之前，亦都为他们祷告，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腓立比教会祷告会祷告的时候，吕底亚就信了主，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保罗和西拉呢，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监狱里面被监禁，神就打开了监狱的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尾。另外保罗离开以弗所和推罗之前都有祷告，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和二十一章。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遇见风浪，他又祷告，风浪完了之后，他又为一个有病的人来到祷告，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不要说我沉气，真的使徒行传里面凡事使徒都祷告。所以我们亦都应该要学习凡事祷告，来到是为主作见证。当在说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使徒照住神的旨意来到祷告，神就答允他们。今天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祷告的功课。其实有人说祷告就是教会的寒暑表 thermometer， 祷告亦都是教会的恒温器 thermostat。恒温器是什么？现在天气越来越冷，是吧？你时时都会见到屋企的热气会着了，就是因为有个 thermostat， 有个恒温器，你校了个气温，若果是太冻的时候，热气就会着了。去到夏天好热了，冷气又会着了，来到是调整你室内的温度。祷告都是一样，透过我们的祷告，神是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环境，就是透过祷告能够是改变。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是寒暑表啊 thermometer？ 其实你要知道一间教会有几属灵，你看一看他们的祷告会就知道了，你度一度你就知道有几属灵。我可以说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粤语部祷告的人数，礼拜三八点钟祷告会的人数是全个粤语堂的三分之一。这个指标其实是非常非常之的健康，但我希望有一日能够怎样超过一半，甚至是全个粤语堂都参加祷告会，那就真的很感谢神。John Bunyan 这个清教徒他曾经说，祈祷是灵魂的盾牌，是对神的牺牲，是对撒旦的鞭策。所以祷告是对神的牺牲。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很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要做，哎呀真的不得闲。但你试一下将祷告放在首位，就是耶稣基督所说，你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是加给你。但是你说我太忙了，我不得了， 我要做了我家的东西先。如果是这样，那时候你就不是先求神的国，不是先求神的义，你所做的事情神未必是会祝福你。但是你试下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见到早期的教会，除了他们不断地作见证，他们在主内合一，他们是凡事祷告，还有一样东西，他们是被神来到是带领。有人会说，咦，你刚刚才说耶稣基督升了天，驾住云彩，又未到第二章圣灵降临，门徒被什么来到带领啊？其实在使徒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在门徒的身上吹了一口气，我相信他是预知，他是暂时先给了圣灵给门徒，直至到第二章圣灵真正降临之前，是给他们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门徒在说第一章的尾做什么？是拣选一个门徒来到代替犹大。为什么要代替犹大啊？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嘛，是吧？他自杀死了，所以是需要有个人来到代替，以致是能够再次是有十二个门徒。 嗱，有人话其实门徒拣选马提亚系一件错误嘅事，因为马提亚呢个名字以后喺圣经入边你冇见过。嗱，我以前我都系咁嘅谂法，但系有改观，因为原来我发觉喺说圣经入边，除咗彼得同埋约翰。在说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之后，你没有见到任何门徒的名字被提及，不单止是马提亚，所有的门徒除了彼得和约翰都没有被提及。所以不是说马提亚不够熟灵，而是没有提到他们。而在说使徒行传的二章一至到四节和二章十四节，说门徒被圣灵充满，这里当然是包括马提亚在内，所以不可以说马提亚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为什么拣选门徒要抽签啊？你说这么儿戏？我在说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在说旧约甚至早期教会还未有整部圣经，还未有所有神的启示在门徒的手上，所以当他们要作出决定，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很多时是会用抽签或者黏钩的办法。但是当我们现在有齐晒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拣选教会的长执，拣选长老，不如来抽个签吧，我们是吧，开玩笑。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有齐神的话语就用神的话语来拣选长执。要拣选长执，我们是跟住提摩太前书的三章，提多书的一章告诉我们听长老和执事的资格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会再抽签，甚至不投票。这件事我要说得很清楚，是照住神的话语，不是说投票、你认为哪个得就哪个得。 No， 我们是照住神的话。讲完了第一章，我们不妨讲讲第二章圣灵降临是怎样的情形。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都读过。那你说五旬节是什么？五旬节就是初熟果子节之后的五十日。由初熟果子节你数五十日就是五旬节，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就是五十日。那你说我连初熟果子节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初熟果子节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三日。我在说讲民数记的28章29章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献祭节期。我说以色列人的日历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来临。他第一次的来临是春季的节日来到代表，第二次的来临是秋季的节日来到代表。春季的节日一开始就是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正月十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吧？任何人接受耶稣基督都被他的宝血来到遮盖，就是好像十灾里面的第十灾击杀长子，任何人将羔羊的血油在门框上高，长子就能够得到幸免。所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是代表我们，是我们代罪的羔羊。那你说初熟果子节呢，三日之后什么事发生啊？耶稣基督钉完十字架第三日复活，所以他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那你说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会在初熟果子节来到复活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样板，我们将来的复活会跟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模一样。在圣经里面说他怎样复活，说他的身体会是怎样，我们将来都是一模一样，所以他是初熟果子，他是我们的样板。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跟门徒一起四十日，他就升天，升了天之后呢，十日圣灵就降临。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犹太人在五旬节他们是庆祝什么？是庆祝律法的颁发，神给摩西透过摩西颁律法，犹太人所以在五旬节庆祝。基督徒庆祝什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其实这两样东西是有连带的关系。神给律法给我们，我们守不守得到啊？ 守唔到，靠自己守唔到，系嘛？所以我哋需要系救赎。当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当我哋有圣灵临到我哋嘅身上，圣灵会得带领，圣灵充满我哋，以致我哋系能够守神嘅律法。有冇见到啊？靠自己守唔到，但系靠圣灵嘅帮助，我哋守得到。所以呢两样嘢唔系话完全冇关系嘅，庆祝律法嘅颁发同埋庆祝圣灵嘅降临，其实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嗱，初熟果子节系跟住逾越节安息日嘅第一日。嗱，安息日系几时啊？系礼拜六。跟住嘅嗰日系咩啊？星期日。所以我哋见到初熟果子节或者耶稣基督嘅复活是一个星期日，是一个主日来。嗱，你再数五十日，四十九日加一日，又是一个星期日。所以五旬节都是星期日。无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都是在数星期日。嗱，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在度主日来到敬拜神，不再在安息日。嗱，但是在数基督教的宗派当中有一个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没有听过啊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他们仍然是守安息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是来到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纪念圣灵的降临，都是主日，所以我们应该是主日来到敬拜。而在十诫当中，你会发觉只有一诫没有在新约是有重复，其他的九诫在新约里面都有是重复翻话给我们听，是很重要。只有那诫没有重复的是什么？第四诫的当守安息日。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主日来到敬拜？其实在这旧约圣灵的工作已经是非常非常之的活跃。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早在创世纪一章一至到二节，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圣灵就有参与，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在旧约，每当有人是很属灵的时候，圣灵可能是临在他的身上，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当这个人不再属灵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旧约的扫罗，当他是属灵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到他不属灵，圣灵就离开了。去到新约，我们见到圣灵都有参与耶稣基督的事工。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洗礼、耶稣基督的被试探都有圣灵的参与。现在呢，圣灵仍然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来到工作。但是和旧约的圣灵的工作有些不同，因为在旧约圣灵只是暂时降临在人的身上，但是新约呢，圣灵是永远与信徒来到是同在，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不会离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妨看看在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情形是怎样。第二章使徒行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于是圣灵就降临，是有大风的声音，有舌头好像火一样落在每个人的头上。我们见到信徒被圣灵施洗，这个我刚才就说这个施洗约翰一早是讲了有圣灵施洗这件事，跟着他们被圣灵充满，所有的这些基督徒都被圣灵来到感动，来到是讲出不同国家的方言，来到是赞美神。这个其实经文所记载的这个圣灵降临的情形是具历史性质的，是一个标记来的，是要来见证圣灵第一次降临在树教会的情形是怎样。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得救都会是讲方言，不是，这个是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所以我们见到是非常之特别，证明圣灵已经是降临。有了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降临，被圣灵施洗，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是只有一次的。 唔会洗完又洗嘅。一次降临，你就系能够重新得救，你就系被圣灵所洗。嗱，只系会发生一次，但系被圣灵充满咧，一个基督徒喺一生当中会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嚟到系充满。 嗱，圣灵降临嘅时候，佢哋听见有好大嘅风声。如果你注意到经文嘅话，唔系佢哋觉得系有风声，而系佢哋听见系有风声。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灵这个字都是同风是同一个字。嗱，为什么好像有火好似舌头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啊？这里就给我们见到门徒都是被圣灵感动讲出方言来到赞美神，他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嗱，风加上火是会令到东西烧得是很剧烈的，是吧？所以 Campbell Morgan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的舌头可以是为主燃烧，亦都可以为撒旦来到燃烧。你说为什么可以为撒旦来到燃烧？就是被撒旦利用讲那些我们不应该讲的话。这个就是雅各书的三章五至到六节所讲，当我们的舌头为主燃烧的时候，我们讲出赞美的话，但当我们是被撒旦来到利用为撒旦燃烧，我们就讲一些我们不应该讲的说话。圣灵在树五旬节赐给彼得力量来到讲道，所以那一天有成三千人信主。等阵我们会回来看看究竟这篇道是怎样。我们先讲讲圣经里面的方言其实是什么东西。方言时时都被灵恩派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来到支持他们的见解，就是每个信徒都要讲方言，而且讲的方言是听不明白的那一只，你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六节和第八节经文是用什么？路加医生是说本乡的话，本乡的话就是乡下话，就是自己国家的言语。这个希腊文是一种听得明的言语来的，不是好像灵恩派所讲是听不明白，当时讲出来的是听得明白的一种言语来的。而路加医生很小心在到使徒行传的二章九至到十一节讲出了十五个国家的言语，所以我们知道每一种的言语都是听得明的。所以我们由这一点我们可以证明，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方言，无论是使徒行传，无论是哥林多前书，都是听得明的言语，而不是说听不明那一只乱晒龙听不明那一只。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神要早期教会的门徒讲方言来到荣耀自己？我相信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逆转巴别塔的咒诅。记不记得巴别塔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人要荣耀自己手所作的，他们起了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呢就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接近神，要荣耀自己，所以神呢将他们的言语变乱了。本来他们是讲同一种的言语，大家讲同一种的言语，居然大家听不明白对方讲紧乜嘢嘢。嗱，呢个就系变乱口音。但系去到五旬节，神系暂时逆转咗呢一个咒诅，就系当佢哋每个人 讲出在场人都听得明白啊，每个在场嘅人自己嘅家乡嘅话，就系呢啲方言。 每个人讲唔同嘅言语，居然就好似一种言语一样。对方都能够听得明白，这一个才是当时五旬节的方言的解释。我为什么说暂时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原因就是到将来在天堂，我们每个人讲任何的言语，对方都能够听得明白，去到天堂就会完完全全逆转了。在五旬节只是首次给我们见到将会是怎样。若果真是这样，那件事讲的言语出来是你听不明白的，好像灵恩派所讲，是不是更加混乱？没有逆转到巴别塔的咒诅，反而更加搞到是更加的凌乱。 所以我相信方言不是说听不明白的言语，而是听得明白。另外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在五旬节要人用方言来到荣耀自己，就是给我们见到这个福音是给不同人的言语，是给不同的国家，是给不同的种族，不是单单给犹太人。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早期的教会神要人用方言来到荣耀自己。我们见到最初的早期教会是120个信徒，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很快就去到有成很多人，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信徒。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因为是有圣灵的力量来到，是给那些门徒为主来到作见证。有人说基督徒不是靠着批评这个世界或者是效法这个世界来到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靠着一个被圣灵燃点燃烧的生命。这个很重要。早期教会是没有我们现在这样，有间咁靓嘅教会，你睇我哋而家嘅礼拜堂几靓，一阵间又迟啲又话起多座俾牧师嘅办公室啦，有好多嘅物业，有财力，我哋嘅教会好有钱，嗰啲弟兄姊妹好有地位，好多就工程师啊、医生啊咁样样，啊甚至可能有政治背景。早期教会系完全冇嘅，你睇下就系好似彼得咁一个渔夫走出嚟嚟到系讲道。就能够带领千千万万的人信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被圣灵燃点、被圣灵燃烧的生命来到吸引人，不是靠咖啡来吸引人。现在我们好像说没有咖啡不得的，是吧？要找些咖啡来到吸引人。早期的教会不是找咖啡来吸引人，早期的教会是用燃点的生命、燃烧的生命来到吸引人。今日我哋有同一位嘅圣灵喺我哋嘅身上，令到我哋系能够有改变嘅生命嚟到系为主作见证。圣灵嘅事工就系透过信徒嘅生活嚟到荣耀神，嚟到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嘅第二章就系俾我哋见到早期教会嗰啲门徒嘅身上有圣灵嘅时候，佢哋系点样样嘅表现。以致我们是能够明白圣灵，更加认识圣灵。当我们认识了圣灵的工作，同样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事工上，是能够经历圣灵的同在，能够使到我们一样是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为主来到作工。当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就大有力量。彼得这个渔夫，他是讲了一篇道，带领三千人信主。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道是讲什么的。他一共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讲到圣灵的降临不是门徒喝醉酒。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不是信徒，你见到门徒都是被圣灵感动讲方言来到赞美神，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喝醉酒，因为你听不明白，是吧？你会觉得他们是喝醉酒。但是彼得说不是喝醉酒，当时只是朝早的九点钟，犹太人还未吃饭，他们是吃饭的时候才会喝点酒，所以怎会是醉酒呢？他们都未吃饭，他们是用方言来到歌颂神，因为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而彼得说当时这样的情形是应验了约珥先知的预言。约珥先知讲什么？约珥先知说有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的儿女就会讲预言，老年人是有异梦，少年人是会见到异象。所以彼得说这个就应验了约珥先知所讲。其实不是说全部应验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珥先知的预言里面有讲到日头会变黑，月亮会变红，这些事在五旬节都没有发生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旬节只是部分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将来去到末世还会有一次，这一次就会日头变黑，月亮变红。旧约我们说圣灵只不过是 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哪个属灵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去到新约呢，全部120个信徒的身上都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都讲方言，而彼此是能够明白对方是讲什么。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门徒就将这个好消息是传开去。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的2:21。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传开去的福音的信息，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讲了三点中的第一点，就是说当时的人不是醉酒，而是被圣灵感动，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第二点呢，彼得是讲出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在场的人对耶稣基督的生平相信都很熟悉，他做了什么神迹奇事，他怎样来到被审判，怎样来到被捕，然后是钉十字架，当时的人都很熟悉。但是彼得告诉他们听，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讲了有四点来到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刚才说很多人都见过他的神迹奇事，甚至知道耶稣基督是有使到人起死回生的能力。现在耶稣基督自己是起死回生，所以彼得说这个是铁一样的事实。彼得说耶稣基督做每一件事都是在人的面前来到做，他从来做事都不是隐藏的。这一点在到使徒行传的26:26是又重复到，耶稣基督在人的面前做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不是隐藏，所以包括他的复活都是一样，是铁一样的事实。一方面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另一方面亦都是值得我们喜乐，值得我们庆祝。为什么？彼得是用了一个痛苦这个字来到形容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而痛苦这个字就是女人生仔的阵痛是同一个字。哇，女人生仔好痛啊！我没生过仔，但是有人说我听真的好痛。但是这么痛的事，生了个 BB 仔出来呢会怎样？觉得值得晒啦，是不是？个 BB 仔咁脆智。所以一模一样，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都系一样。一件好痛苦嘅事，但系当佢复活嗰阵时候，就俾我哋见到佢系已经得胜。佢胜过撒旦，佢而且系俾我哋系有永生嘅盼望。所以第一点，彼得话耶稣基督嘅复活系一个事实。第二点呢，佢话系照住旧约的预言。有没有见到啊？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使徒行传里面是充满了旧约的预言，现在这里彼得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照住旧约的预言。诗篇的16:8-11，经文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就是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是曾经去阴间三日。他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身体没有朽坏。这个就是代表他的复活。所以彼得说这节的经文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会告诉我们，这节的经文不是讲耶稣基督，这节的经文是讲大卫。但我们现在想一下，大卫现在在哪里？大卫在他的坟墓里面。如果你打开个坟墓一看，大卫现在变成什么？骨头啊，甚至可能化石。他的身体有没有扭坏？他的身体绝对是扭坏了。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没有可能是讲大卫，这一节的经文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第三点呢，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事实，是旧约的预言，亦都有好多嘅证人。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讲到有成超过五百人是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人见过。有很多人不相信门徒说耶稣基督复活，其实门徒自己都要被人说服才相信的。记不记得多马，他说哎呀我不会相信的，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除非耶稣基督在我的面前将他手上的钉痕给我看，我才相信。很多人说门徒说大话，说耶稣基督复活。一个人说大话为了什么？个大话对你有好处嘛，是吧？你才会说大话。门徒说大话有没有好处？会带来更多的逼迫、监禁，甚至会被人捉去钉十字架处死，对他们绝对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他们仍然都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说因为有好处而是事实。人是会说大话，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了一个大话、一个谎言来到去死，是吧？所以我相信门徒所说的绝对是事实，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第四点呢，第四点彼得说证实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圣灵的降临。你说圣灵的降临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他说我要差派圣灵来到世上，若果我不回到去父的身边，圣灵是不会来临。现在呢圣灵已经来临，证明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在树五旬节人人都见到圣灵已经降临，这个就代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彼得又引用了旧约，又一次引用旧约诗篇的110篇第一节，经文说什么？耶和华对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将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耶和华跟谁说话？跟主说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耶稣基督已经去回到去父的右手边。这个又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跟住彼得讲完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指控犹太人害死耶稣基督，害死他们自己的尼赛亚。在说使徒行传的2章36节，说众人听见者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都后悔杀死了耶稣基督，他们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做呢？彼得这篇道已经讲了两点了，第一点是说门徒没有醉酒，第二点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三点是最重要，话给当时在场的人怎样能够是得救。彼得说你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在场或者听着我这篇道的人有没有是未接受耶稣基督，你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必然能够得救。得救了之后应该要怎样？内在的信心应该有外在的行为的表现，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受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而未受洗，你应该尽快是跟我接洽，我们可以安排你受洗。每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需要受洗，这个是内在的信心的外在表现。但是很可惜，使徒行传的2章38节是翻译错了，不单止是和合本 King James 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他们翻译成什么？使徒行传的2章38，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有没有见到赐罪的问题？你们要接受了耶稣基督悔改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才得赦免，然后你们才得到有圣灵在你们的身上。赐罪是调转了。其实原文希腊文这个叫字可以翻译成因为， 所以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得赦，圣灵已经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你们有圣灵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们需要来到受洗。这个次序应该是调翻转。若果真的要受了洗才得救的话，这样为什么彼得在他其他的讲道没有提到受洗？例如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五章、第十章，他有其他的讲道都没有提到要受洗才能够得救。另外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得救了之后才受洗，例如哥尼流的一家在著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见到有人是得救但他根本是没有受洗到，就是好像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大道。你说这样好咯，不需要受洗咯，但是大道是为什么不受洗？他根本没有机会，他都钉十字架了，在十字架上难道除他下来受洗又钉回他上去吗？没可能的，是吧？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相信的话，我们内里的信心应该有外在的表现，我们都应该服从圣经来到受洗。但是千祈不要说受洗是得救的条件之一，这个就是不对。得救完全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见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后他说什么？成了，是吧？完全成就了，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原因我们是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千祈不要说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还不够，你还要加上洗礼，你还要加上有好行为。任何人在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上高再加多任何东西，就是亵渎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做的不够好。我们见到门徒他们有圣灵降临，他们都是有改变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抹饼祈祷。这里抹饼不一定是守圣餐，因为犹太人主要的食物是面包嘛，好像我们中国人就怎样吃饭，是吗？见到面都是说吃了饭味。这节的经文如果用在我们中国人的信徒就是怎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天天一起吃饭祷告。另外呢，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四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有人说大件事了，原来基督徒是共产主义啊，凡物共用。但是这里不是强迫，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这样做，这个是出自甘心，出自你自愿，所以就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见到早期教会的信心是每一日的信心来的，他们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很多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回来教会一次，听下道啦，好啦，我就祷告下，读下经啦，这样。但是其余一个礼拜当中都不会去读经，不会祷告。我们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信心，但是早期教会呢，每日的信心，每日的关怀，每日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每日的读经，头先讲过了，是凡事祷告，所以他们的人数是天天的增长。他们都相信复活的主，相信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所以是改变了他们。他们每个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圣灵来到充满，来到带领他们。我都讲过是 有好几次，当我们真是相信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生命的改变。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第一次的来临是这么准确，他第二次也都是会再次的来临，这个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会不一样，我们是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但当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活不出这个信心。乃说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是看看四点。第一点，我不知道听这一篇道可能网上的朋友可能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未接受耶稣基督， 头先有没有见到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希望若果你未接受的话，你可以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是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够救自己，我是愿意接受你。你可以这样来到祷告。第二点呢，就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有没有未洗礼，我们都很需要尽快来到洗礼。如果你说已经接受了的，就是代表你是有信心，而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要活出你内在的信心，就是愿意在众人面前来到受洗。如果你未洗的话，希望你能够尽快和我来到接洽。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和门徒一起40日来到见面。他不断地跟他们讲旧约有关自己的经文，来到教导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眼。他耶稣基督知道在一个新的事工，这个新的事工开始的时候，门徒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在现在你是不是正是在树等候神呢？如果你现在正是在树等候神，你想想 有没有可能神在你的身上有些什么事是要你去学习，甚至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地方你需要改变，以致神是叫你在树等待。第四点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40日突然间在门徒的面前出现，突然间又离开了。门徒每一次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会几时再出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耶稣基督升了天，我们知道他会再次回来，但我们不知道他几时会回来。我们都需要警醒，每一日被圣灵来到带领，每日读经，每日祷告，彼此合一，来到是每日作见证，遵行他的大使命。希望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都会称我们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当我们见到早期教会的信心，每一日读经，每一日祷告，每一日来到是带领人信主，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我们都很需要好像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一样，愿意我们都有每一日的信心，而不是只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信心。愿意我们都能够执行你的大使命，将荣耀颂赞的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